椒直播，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节目啦。 今天呢是这周的第三个工作日，今天北京有一点下雨了，早上我们俩起来的时候应该都是天黑着呢，对吧？ 对，黑着呢。 反正我起来的时候天黑着。 对对对，现在在北京的路上呢，还是有这个小雨正在下，然后也提醒这个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这个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而且今天呢，可能这个交通状况因为下雨，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太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点提前量，提前点出来，千万别迟到了。 没错。 好，来尽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我们继续跟大家带来一些最新鲜的好消息和一些资讯。 对，没错。 那首先上来跟大家说的呢，是发生在黑龙江的一件事儿。说黑龙江将实行陪护假。什么叫陪护假呢？是说如果你是独生子女的话，你的父母住院了，那你一年可以请20天的假去陪护你的父母。 首先我觉得这个条例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人性化， 非常的人性化。 对，没错。 而且它是体现出了尊老爱幼这样的传统美德。而且确实就是因为我也是独生子女虽然现在我的父母还很健康，还没有就是说到一个特别年老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就是毕竟他们在老家，我在北京，隔着这么远，而且这个一年的假期确实是比较短暂，如果真的家里有什么事儿，真的是照顾不上。 对，没错啊。其实我们如果我们往回看啊，回看这个父辈那一代人，他们那一代人一般都是家里有几个孩子，对吧？你就比如说这个拿我妈妈来讲啊，他们一共有这个姐妹5个。 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不是有一个舅舅， 那就不叫姐妹五个， 那叫什么？那不也不能叫兄弟五个，是不是？ 兄妹五个 啊，对，兄妹五个，对他们 听着怎么都别扭， 怎么都别扭，反正就是五个孩子啊，就是五个孩子。但是我在就是就这么多年，然后比如说这个他们在这个孝敬老人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姥姥姥爷有什么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就别看他们有这个姐妹兄弟五个。 搞得清 了，就别看是五个孩子，但是呢，其实都有各自的家庭，都是处于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就是别看家里有五个孩子，但是比如说这个， 承担起陪护父母的这个责任，大家可能还得均摊一下。 对，还是均摊一下。但是 这个还是挺忙的， 挺忙的。就是说也会有那种就是忙不过来的时候。 是的， 对，何况就是比如说像刚刚爽上提到的这个，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80后、90后啊，包括以后慢慢的这个。要这个可能上大学啊，这离开父母的这个00后们，要面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哎呦，这着急真的是没办法呀。 那么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黑龙江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将于2018年1月1号起施行了，也就是明年的第一天。那么其中规定说，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呢，子女所在单位应给予陪护假，独生子女的陪护假每年累积20天，它还是累计的 啊，累计。 就是说比如说，哎呀，上半年妈妈病了，我先休个10天，下半年爸爸又病了，我可以再休个10天。确实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强调一下，陪护期间工资福利不变。 没错， 这确实是解决了大家的这个后顾之忧哈。这个我看到就是比我们长一辈的这些中年人吧，假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比如说是姐姐和弟弟，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孩子会离开父母到别的城市发展，比如说来北上广，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姐姐呢就会留在父母身边， 嗯，相当于呢就是照顾父母的责任更多的就是在姐姐身上了。 嗯， 所以说二胎政策好。 对，也或者说比如说有那种就是家里比如说这个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是吧，那、女孩都可能是这个传统观念来讲都可能要出嫁嘛，对吧，要嫁出去、这个男孩子呢就留在家里，对吧、在家里，然后这个比如说家里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说就是承担起这个照顾家庭照顾父母的这个责任。 嗯 啊，就是但是就这还是你得说这有的孩子他比较乖比较听话，他爱在家里待着，对吧，你有的孩子我就不听话，我一定要去追寻我的梦想，对吧，那你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就很多情况下，就比如说现在可能像我们面临的这个就是父母可能都是啊这个自己这个相互陪伴、 相互陪伴， 对，孩子离他们就是很远，有的甚至是一年，或者说有的真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吧，有的乃至说过年的时候都不能在一起。 其实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上大学刚毕业快工作的时候，我爸爸来北京看我，然后呢他是不是跟我说，是跟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说我算了算哈，就是我这个每年比如说来北京一趟，然后过年我女儿回家一趟，但是就满打满算算上来，就是累积我一年可能这个爸爸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听到我爸爸这么说，我确实觉得哎呀有点自责，有点愧疚， 有点自责，有点愧疚。 所以现在这个政策非常好了这个希望这个小伙伴们如果是家里真的有事儿的话，可以就是休这个陪护假，陪护假， 对 或者甚至以后希望还有陪伴假。 对对对，但是我们最希望呢还是就是作为我们的父母长辈，就咱什么病都没有，最好健健康康的， 对， 哎， 那也要跟子女在一起。 对 好，接下来又跟大家说一条关于无人的消息了。之前我们说了很多无人汽车， 对，无人的什么 无人飞机 的，对， 无人飞机、无人超市， 无人超市， 现在来了无人餐厅了， 对，无人餐厅啊，就是说号称是隔空点餐啊，吃完呢一抹嘴就走， 不用付钱呢，这是 啊，就是。它无人吧，你看就这种基本上就不让你带钱了， 那不让带钱了， 就 是 不让 刷脸吃饭， 对，就刷脸吃饭啊。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近日阿里宣布啊，继无人超市和无人加油站之后，阿里无人餐厅也来了。在这里呢全程不需要手机和钱包，也没有收银员和服务员，智能点餐，刷脸支付，吃完就走，说什么来着，是不是 吃完就走， 哎，对对对，没错。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简单的步骤， 对，具体的流程， 就是如果这个无人餐厅真的成型了之后，大概你吃饭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但是首先你要进店了，但是其实进店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步骤，就是这个你会扫一个码，刷脸扫一个码，或者说是刷脸确认身份，那这个店知道了你的身份之后，它就会关联到你的相关的这个移动支付的账户上啊，这就是为你在里边点餐呀、消费呀做了一个保障。 就是第一次我来的时候，还是得确认一下身份的，对吧？你得知道你是谁，你真的吃完一抹嘴儿，要真不给钱的话，我得跟哪儿找你去？ 就是霸王餐没戏了呗，从此。 那肯定是啊。 对 对 啊，而且说这个系统会永远记住顾客的身份 啊， 就是比如说你之前在这里点了一次餐。你在这里吃一次饭，那这个系统就会永远留下你的记录啊，无论什么时候你第二次来，系统都会记得这是一个老顾客了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落座了啊，这个未来的无人餐厅的这个桌子也非常的高科技，说这个桌子本身就是一个大屏幕，上面会显示菜单 啊， 就是电子屏给你显示菜单然后你坐下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点开它的这个智能点餐界面进行点餐了。在这个点餐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如果你来过这家店，你可能是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对， 上一次你点的就是比如说你好评了的这个菜品，它会优先给你推荐，所以说是非常个性化的一种服务。 对，然后在这个桌面的这个显示屏上呢，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详细的信息啊，像什么单价呀，还有这个什么样式啊，什么什么主料什么辅料啊，咱比如说这个如果吃火锅的话，大家可能口味不同，你比如说你喜欢加点韭菜花啊，对吧，你说我喜欢 麻酱， 对对对，我喜欢多加点酱豆腐啊，对吧，就这些个性化的这个服务 啊，就是我们这个就低头看的这个餐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也是用餐的，也是点餐的，全都可以满足大家这个要求。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现在我们点餐有的时候还是要用这个菜单嘛。 对 啊，我经常会就是比如说两个小伙伴，我就会说，哎，能不能再拿一本菜单来，两个人同时看，对吧？但如果把这个桌子变成了大屏幕之后呢，会满足每一个时刻的这个点餐的需求。就比如说你六七个人一起去餐厅了，你们可以同时看菜单，因为你们的前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电子菜单，对吧？它也可以支持同时的这个下单，我觉得是极大的提高了效率。那最后呢，就是结账了。他说根本不用结账，因为吃完饭你可以直接走人了，因为你在之前进店的时候已经关联到了你的移动支付账户，所以不需要人工服务了。 对，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就是我关联到我的这个移动支付账户之后，它会不会检验我的移动支付账户然后 有没有余额？ 对， 如果没有余额就可以吃霸王餐是吗？ 我觉得到时候这个因为就是将因为我们聊过这个智能的商店嘛，无人商店，就是到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完成支付的话，那个电子门是不开的。 哦，就是你出不去。 对，出不去啊，就这个。哎，你吃完饭之后想走，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我觉得吧，人家都已经关联你的账户了，就算你走了也能找着你。 对， 银行也有你的记录。 没错，实名制，弄不了还上一什么黑名单，这不值当的。 但是看到这个无人餐厅之后，我觉得虽然是很高科技吧，听上去总有那么一丝寂寞。 为什么呢？ 对，因为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人去吃饭，对吧？你还能跟这个服务员呐、什么打个照面。有的时候，比如说那种日系的餐厅，对吧？就比如说你这个是坐在这个厨师面前的，你还能跟老板聊几句。 对， 你这吃饭出去吃饭都变成一个人了，还不如在家点个外卖。 不，你可以这样啊，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桌面它就是一个大的显示屏嘛，对吧？它肯定不仅仅只是一些比如说这个点餐的基本的服务，它还会给你提供相关的一些娱乐的服务，这个一定是有。 等餐的时候玩个游戏。 对，没错。 那真的就是跟家里叫个外卖差不多。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我们分享过一个，就是就是现在年轻人啊，90后乃至于00后他们的这个交友择业的就交友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变化，就是非常注重体验，更加注重体验了。你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如果说这个第一次见面，男孩女孩第一次见面，就怕特尴尬，然后没话说，我觉得选择这个特别好。 啊、为什么呀？就有个话题性。 对，有个话题性啊。你看大家就是啊，我也不用说这个，哎，你拿菜，哎，你先点吧。不，你先点，我吃什么都行啊。那我来点吧，好吧。啊，你看这个菜好不好？就是大家都可以共同的看着低头看着这个屏幕的这个页面，然后 变成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你坐在我对面而默默的低头看着菜单。 对呀、 玩着游戏。 你看点完菜之后，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娱乐的体验的服务，对吧？我们两个人如果真的是没有话说，来咱俩玩一把游戏吧， 来一把。 对，来一把。 看到陆地巡航舰说厨师还是有的，这必须有，不过现在也有炒菜机器人了，所以以后餐厅里的这个提供出来的这个工作岗位真的是会越来越少。 对。然后也有网友朋友问，他说要 AA 怎么办？哎呀 ，AA 也太简单了，里头肯定有那个。 现在的移动支付都可以支持这个 AA 了， 没错。 好，我们来跟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来一首王菲的老歌。在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的好奇头条号。 我也没发现有什么损失，让我甘心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不管他是真的你是假的，谁是目的地，能自以为是也是个恩赐。不是来得太快，就是来得太迟，美丽的错 回来，继续回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继续为大家带来好玩好听的资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智能加油站将问世了。什么叫智能加油站呢？ 智能加油站 就是可能你也可以刷脸去加油，对吧？ 对。 然后呢，这个智能加油站其实是和一个我们非常知名的电商平台合作的，就是会改造它的这个便利店的体系。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这个加油站都有很多的便利店。 对。 但是这便利店的这个商品呢，确实不咋地。孔文有没有体验？ 其实我倒觉得就在里边，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就买个水就足够了。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想买个酸奶一般就没有。 哦，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 这没有酸奶吗？ 它不会有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它都是一些特别普世的这种，比如可乐啊，比如说这个冰红茶呀之类的然后真没有酸奶。 哦，没有酸奶， 对，也没有牛奶之类的，比较少。总之，它的这个品类啊是比较少的，而且呢，这个货有的时候也跟不上。我觉得就是在便利店，总是在加油站便利店就是买成箱的水，所以这个加油站的这个老板呢，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术业有专攻吧，哈。我们这个给大家提供加油服务的，那便利店我们真的就是做不好所以他们也就是主动的跟这个电商平台进行了合作，要对原有的2.5万家一级便利店进行改造。我一说这名儿，大家都会有印象。 对对对，没错，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加油站都是这个一捷便利店。 一捷便利店。 对，其实我特别好，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刚才说的是那家的事儿，这回说的是这家的事儿。 哪家的事儿？ 就是京东的事儿。 对， 因为刚才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无人便利店， 对，无人餐厅 啊，无人餐厅， 无人餐厅，对，无人餐厅是阿里，然后这个是京东，然后这两大巨头呢，其实现在在很多领域啊，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动作呀，包括是不是中间有这个相互角力的这成分，也是非常的好看。但是呢，无疑来讲，对于很多消费者，就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实惠的。 对。 你们好好的竞争吧。 对，没错啊。说的是在10月16号呢，京东集团和中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 嗯， 双方宣布将联手打造30000家智能加油站，同时呢，中石化将会借助京东的电商资源，对原有的2.5万家便利店进行改造。 嗯， 哎，这就是 刚刚说的是这个。这个京东哈，但是另外一家也有动作， 就还是他们那家。 对，还是那家，就是说，就阿里的这个智能加油站呢，也会马上上线了，而且它会分1.0和2.0两个阶段进行。1.0版本呢是基于对传统加油站的改造，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便利店的改造哈，比较初步的。那2.0呢就将实现车牌、车主、油品的自动识别、离场的自动扣款和加油链路的全自动化。 嗯， 总之就是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对。 就是他这个场景，就是给我们带来的好像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就来了之后呢， 嗯， 就是撑死最多，咱也就是最多啊，咱也就是下个车，然后刷个脸，就基本全完事儿了。 摇个车窗刷个脸。 对对，摇个车窗刷个脸，然后包括这个加油啊，或者说我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包括扣款，然后这个走人， 嗯 啊，就是非常方便的。 反正听起来呢，就是未来我们这个一天的生活哈，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嗯 嗯， 对， 都是跟自己的熟人， 嗯， 跟这些服务的人员，可能连面都见不着， 嗯， 都是电子的或者机器的系统帮你完成， 嗯 嗯，所以服务的工种应该说这个岗位会越来的越减少。 嗯， 那在这里刚刚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哈，今天在后一个时段，在8:30到9:30这个时段呢，我们会请来智联招聘的一位这个招聘 高对高级职业顾问， 高级职业顾问。 王一新同学， 招聘专家吧，我们叫 专家了， 应该是专家。 好，王专家， 王专家，然后也跟我们讲一讲这个2017年大学生就业的一些新的动向。 对， 我们也来问一问这个服务业的岗位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是非常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和就业的情况， 关注大家，因为有句话说的嘛，你找到一份好工作，你这一辈子每一天都不是在工作， 都是什么？ 都是在享受啊， 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快递领域发生的一件事情， 哎， 也是这个快递业领域的大牛顺丰。 对， 那么他们将正式上线叫蜂蜜面单，这样的一种快递的模式。 对， 那么收件人和寄件人的信息呢都不显示。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蜂蜜面单，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单子。目的地755AQ-S3，收件人R1-11号， 这是有暗号是吗？ 就是各种暗号 啊。 总之之前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一些就是快递业领域的改变吧。首先就是比如说需要实名制， 对 吧？ 没错 啊。然后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保护好我们收寄件人的这个信息。那这次顺丰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的信息是一个彻底的保护。 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就是收发快件的这个体验啊，是怎么样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比如说我收到一个快件之后，最先想到的就是把那个这个信息，那个贴的那一页纸把它撕下来。 哦，真的，你的习惯非常好。 对，然后把它撕下来，撕下来之后呢，小心翼翼的，然后和这个箱子啊，或者说这个包装袋什么的分开它，然后我把它扔掉。然后如果说是那什么， 真小心啊。 然后我还会把它撕的特别细。我因为就是个人信息的这个，因为生活当中可能也受到过这种，就是不知道很无厘头的给你打来电话，说问你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会有这个信息泄露的这种可能性。 推荐给大家一个好物哈，如果是在这个不是所有的快递公司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对你的这个信息的保密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在某宝上买一个特别小的一小物件，这小物件就有点像那个印章，但是它是一个带滚轴的印章，那滚出来是乱码。就是可以把你的那个收件人、寄件人的信息完全覆盖掉，它变成一堆，就是像黑色乱画的那个痕迹，完全覆盖掉。 明白。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哈，大概我们就叫它乱码印章滚轴吧，大概就是这样。 乱码滚轴小印章。 对对对， 对这个就可以直接替代掉我就是接下来去撕掉的那个过程。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其实快递的这个箱子包装的表面还是蛮脏的， 对 吧？在地上到处乱扔，是吧？所以大家一方面要这个 要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能不上手的尽量咱们不上手。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一段音乐之后，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有北京时间的 APP 都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啊，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早上的这个小伙伴人不是特别多，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或者天气不好哈，都在路上堵着呢，特别的着急。来跟我们说说你们出行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呢？ 对。然后呢，就是，前段时间呢是刚刚过了这个国庆中秋的小长假啊，然后最近呢，对于我来讲也是接到朋友的这个邀请不断啊，很多 什么样的邀请呢？ 对，很多朋友呢都是哎呀，步入了这个幸福的殿堂，婚姻的殿堂， 要你去这个。喜事儿找你呗。 对，我得去沾沾喜气儿。 沾沾喜气儿。 对对，沾沾喜气儿。就是这个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组成一个这个，组成一个小家，然后呢去见证这个他们的爱情啊，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是这个标题啊，大家先听一听这个标题是这样说的，说世上最深的爱情，是丈夫手做啊，就做手工，为妻子做了100多件的日用品，说这是个什么事儿呢？ 说的是在杭州的一位大叔，他虽然不是帅哥，也不是大老板，却把妻子宠上了天。结婚30多年，妻子大大小小的100多件日用的物品都是他亲手制作的。那关于这件非常浪漫的事儿呢，我们有一段小视频跟大家播放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叔。 好。 他喜欢木工，作为一种爱好这样。我们结婚30多年，我现在生活上用到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他做的。他最早送我的最实用的是一个发卡，那时候我头发很长， 就是做家务这种不方便，我老是盘头。这两个钻石呢，是有一次搞展览的时候，那个筷子料，人家都在磨筷子，他在磨这个东西。后来到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嘛，他会拿出这两个，说是送给我的。那一桌子人就是说，啊、哎，你老公太好了。退休了以后呢，体质比较弱嘛，到公园去锻炼锻炼。很多人在舞街，结果呢，我看到他们的剑，我就不喜欢，安全的就听进去了。他就很快的帮我做了这面，这把剑太合适我了，就轻巧。这上面呢刻了一个狗头，我手狗的嘛，就说，哎，你这把剑都好玩的，哪里去买来的？我说我们老公给我做的。家里修修补补的东西，反正都是找他，他会默默的会给我弄好。那么他修不好了，这个东西肯定就不行了。他大概大大小小做了百八件东西了，我厨房里的东西，刀柄啊、铲子、手柄啊，铲子他这个手柄原来很短的，塑料的嘛，时间长了肯定都要坏。整饭嘛，老是要多啊少啊，搞不清楚。他说你定个量，我说差不多三两。他就找了个毛刷罐，正好三两一瓶，生活就也简单一点。他经常会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不是很实用的东西。他送我的东西都是这样偷偷的，不会提前跟你讲。他在那里做东西啊，不会让你知道。我们结婚三十多年，几乎是形影不离了。就是他觉得我在身边，他踏实，日常天久了就变成自然的，就变成这样。 不知道在花椒平台上的这个小伙伴看完这段视频之后有什么感觉哈？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应该也是听明白了这件事儿，一直是这个阿姨在自述哈。 对对对， 讲这个被宠爱的过程。 哎，对呢，就是，其实这个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啊，有两个给我比较，我觉得比较牛的地方。 比较牛的， 对，就是说这大叔啊，说送东西从来都是这个悄悄的送，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手工呢，这阿姨也不知道，哎，这非常棒， 就是得藏一地方悄悄做呗， 哎，悄悄做，然后 有惊喜，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老两口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三十年几乎是形影不离， 看到这个愿太阳说，说好感动啊，遇到这样的真好啊，能感觉到你应该是一个女生， 对对。哟，太阳是吧？太阳，因为这个前两天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和珊珊在一起上节目的时候，太阳也来了。哎，太阳你好，前两天夸我来着，所以说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是被这个夸过的小伙伴哈。那刚刚我们跟大家放的这段视频呢，是说的是这个杭州的一位大叔哈，给自己的妻子做了很多的东西。现在我们这个分工越来越明细了，对吧？这个会自己做东西的男生真的不多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特喜欢看三毛的书，有一个作家叫三毛嘛。然后她的丈夫叫荷西，是一个西班牙人。荷西的动手能力也特别强，他们家的沙发呀，什么门呐，什么这个电视柜啊，都是自己做的， 都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啊。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样的老公太酷了， 是吧？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梦想，然后我 要找一个木工，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其实生活都。的节奏有些快啊，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就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有这份心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精力。 对，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的女孩子，我觉得就是啊，你又送我花，什么又送我这个，你好没有心意，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方面的要求，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讲，我觉得可能稍微就不要那么高，还是比较好。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要替女生们说一句话 了。啊，那你替女生们 说。你总是买现成的，这心意不够。 嗯， 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说你要爱一朵花，你就好好浇灌它。 哦， 你要是对它浇的照顾的越多呢，其实这个爱会越怎么说，越沉淀的越好。所以你就多花点心思。嗯，有的时候你不会木工活，那没事儿，你这送花的时候稍微自己包装包装，写个卡片，对吧？ 哦， 啊，我曾经还收到过礼物，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把我很多照片就做成一个相册。 哦， 哎，我觉得这种简单的手作也会很感动。 是吗？ 是的。 是谁做的这是？ 我不告诉你。 对，然后我们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老先生，然后是具体做了什么东西呢？啊， 嗯， 就是做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可能担心这个阿姨炒菜啊，如果说这个锅太沉，怕拎不动啊，这抬不起来。 嗯， 结果呢，他给那个炒菜的那个铲子装了个手柄， 嗯， 然后哎，就那锅， 这个真的特别实用。 对对对，然后就什么杠杆作用是吗？ 对 对，然后就特别， 主要是这个。 嗯， 这个就是锅铲吧，有的时候就是短， 嗯， 短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它就是传热，对吧？ 嗯， 它特别烫了。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大叔做了一个木质的这个比较长的手柄， 嗯， 对吧？ 嗯， 确实是非常实用。 对对对，然后 而且我觉得他做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投其所好，就是人家正需要的东西， 嗯， 而不是那种是吧？买个包， 买个包，确实买个 包也行， 买个包也是行的。对，然后还有呢，人们因为这个两位老人，因为是说的是几乎30年啊，几乎是形影不离， 嗯， 然后也说到了，就是有他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踏实。 嗯， 然后两个人顿顿饭都在一起吃。 嗯， 在一起吃，那就你看咱蒸饭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是咱蒸米饭的时候，有时候确实这个几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吃或者三个人吃、五个人吃， 嗯， 这个量有的时候挺难把握的， 掌握不好， 掌握不好。哎，但是呢，就是长久的有这个默契之后，好，我知道他吃多少，他也知道我吃多少。 嗯， 然后呢，这老先生就做了一个，就是我就做了一个两米杯。 嗯， 我就盛这么点米，这绝对就够我们两个人吃， 就刚刚好是两个人量。 哎，对，而且也不浪费。 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仅仅是这个大叔的爱意吧， 嗯， 而且记录了两个人的生活， 对， 生活的点滴都放在这些，哎呀，精心制作的这些手工艺品里。 嗯， 我觉得真的是，哎，我希望他们俩能够办一个民间的这种展览，把这些多少件来着。 嗯， 100多件日用品，对吧？哎， 嗯， 放在一个小展厅里， 嗯， 然后讲述他们的故事。 嗯，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回去看一看。 这是一个好的 IP 呀，啊， 好的 IP， 对呀， 是吧？这是一个好的 IP 呀，啊，我觉得这可以做成一个店嘛。 嗯，可以的。 我觉得他们的产品啊， 可以量产， 可以量产，都是非常好的，嗯。 然后给那些不会花心思的人，你们就来买现成的吧。 哎，对。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我们游泳界的大牛孙杨，孙杨呢，这个一方面在专心的参加比赛，在训练哈，另一方面也不忘读书。 嗯， 那么他最近在苏州大学参与了他的硕士论文答辩， 哎， 题目呢是第31届奥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比赛技术分析。 对。这个， 在去年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哈，这个刚好就是这31届奥运会，是孙杨其实是夺得了这200米自由泳的冠军。 对，就是说白了呢，就是他这个论文呢，就是自个儿研究自个儿， 自个儿研究自个儿。 对， 其实我认识的运动员也不少啊，那这些运动员呢，很多人的这个本科的毕业论文和硕士的毕业论文都是研究自己。 啊，这个 啊，就孙杨这并不是头一个， 并不是头一个， 啊，只是因为可能孙杨这个名气比较大，大家比较更关注一些。 嗯， 很多的这个运动员，因为他生活本来就比较单调 啊， 可能就是人家会在生活中其他的一些领域发现一些课题， 嗯， 但是他最专的、最了解的这件事儿。就是他自己参加比赛的这件事儿， 嗯， 而参加比赛的这件事儿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系统的工程， 嗯， 无论是你的这个饮食啊、营养啊、训练呀，啊， 嗯， 包括你心理的一些建设，其实就是得到一块金牌是特别特别多因素的一个集合， 嗯嗯嗯， 所以对这个方面课题的研究，首先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对， 因为如果我通过这样的训练。哎，这样的模式我取得了金牌，那也许其他的运动员可以复制， 对， 对吧？ 嗯， 其次就是因为我是局中人 啊， 我特别了解， 嗯， 你来分析我绝对不如我自己分析的明白， 对对对对，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心理的因素，可能是自己的感触是最深的。 嗯， 他是一个成功的个体，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个个体选择的是没有错误的，不管是别人还是他自己。 嗯，虽然有人说呢，说这个所谓成功的这个宝典哈，都是这个人成功了以后再写的，不是说我遵从这宝典就一定能成功，但是我觉得看一看优秀的人的这个经历，总归是有好处的哈。 哎， 我很多年前看过一个孙杨的采访，他是说他为了这个增肌哈，为了减轻就减少这个食物中糖的含量，会喝芹菜菠菜汁儿，就把芹菜和菠菜打成汁儿。 把芹菜和菠菜打成汁儿，那倒够健康的， 相当难喝， 是吧？ 相当难喝，但是据说呢，就是对身体的这个身材的保持吧，非常的好，所以这些非常细节的东西，这些生活上的点滴吧，估计都能在这篇论文里看到。 对，刚才说到这儿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花椒直播平台，刚刚太阳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谢谢袁太阳，然后东北妞妞，妞妞分享了主播，情定三生分享了主播，还有萌萌，还有甘蔗西观澜，感谢大家的分享，还有难受盲去， 谢谢， 还有微笑，谢谢这些朋友关注分享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也很开心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对， 虽然现在北京已经进入到深秋了哈，离这冬天不太远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热带海岛的故事。接下来说这个岛呢，因为没有蚊子，所以成了世界上最最拥挤的一个小岛。这小岛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张图片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岛的名字呢，是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是圣克鲁斯岛，位于加勒比海域。 哎，听着觉得还有点耳熟哎， 对吧？圣克鲁斯，圣克鲁斯，克鲁兹。反正就是好像熟，跟哪儿听过似的，有一种感觉大家现在，我们现在这张图片已经给大家放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小岛的面积并不是特别大 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岛，因为这张图就是拍下这个岛的时候还能看到上面的房子呢，可以想见 对对对， 有多小 面积是12000平方米。12000平方米是住了大概有1200个人，1200个人，但是密度是不低，是吧？ 人口密度非常高，说的 对，这样算的话密度是不低， 说这个密度已经堪比曼哈顿中心区的4倍。老吓人了。 对，就是虽然说环境很美，但是因为它这个地儿不大，所以说显得非常的挤。但是挤呢，就生活在这儿的人呢，他宁可世世代代的我挤在这儿，也不愿意离开，就是我们跟大家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海岛没蚊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 说这个渔民一开始发现这个岛的时候啊，其实是因为这个意外偶然发现的，然后在这个岛上这个借宿一晚，或者说在这儿就住一晚吧，然后第二天早上发现，这睡得可好了， 对， 身上都没包。这可能在这个热带海岛上属于比较少见的事儿。后来就真的就是感觉到这个岛上是没有蚊子的。所以这里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这一批渔民呢也成为这个岛上第一批的原住民。 对， 直到现在变成这么多人。 对，别看大家就是听起来之后好像啊，就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但是其实对于不同的这个生活环境不一样，包括这个工作的工种不一样对于这个渔民来讲他们其实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伴随着危险，就是睡一个好觉然后没有蚊子咬，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对，然后偶尔到达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是已经都累得不行了，你就赶紧让我睡就得了，就是也没不像大家，比如说这个我如果有条件的话，什么我去这个什么野营啊，什么我在沙滩什么再把帐篷支开啊，或者什么带点什么其他的这个工具之类的，就没有。我到海岛上的话，有块平地我就睡了，我就睡沙滩上了。然后睡完之后，就像刚才爽爽说的，就睡得很香。对吧？然后没有蚊子。我的妈，这 当然没有蚊子这个天然的宜居选项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岛上的岛民说呢，除此之外，其实岛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比如说这里生活平静快乐，没有暴力，也不需要警察，我们大家彼此都相互认识，每天都非常快乐。这个听上去特别像我们国内的一个岛。鼓浪屿。 鼓浪屿 啊，但是在鼓浪屿没有那么商业化之前因为我第一次去鼓浪屿的时候是小学，我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去，当时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岛上的人就跟我说我们鼓浪屿是没有就是烧油的车的，我们只有2辆电瓶车是给这警察用的，就是岛上 就那么几个警察，大概一两个、两三个，啊，没有这个烧油的车，所以没有这个尾气的污染。这岛就是特别安逸，大家都谁都认识谁。据我所知，好像这个2000年的时候，岛上的人还在用煤气罐呢。 2000年的时候用煤气罐，2000年用煤气罐的时候还比较 也常见， 也常见，对对对， 主要我们家这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天然气了 啊，不是，主要是他们那电瓶车比较早， 电瓶车比较早。所以说这种岛上的这种大家人与人之间非常亲近的这种气氛，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希望有一天可以去这个岛上旅游。 对，这个岛呢是在也不太远啊，就在加勒比海，叫圣克鲁斯岛，不是特别远。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特别的乐队， 非常特别的乐队 啊，这乐队是由三个疯狂的法国乐手构成的。 对， 为什么说这些乐手有点疯狂呢？因为他们不仅做音乐，他们还参加极限运动。 对，而且呢是把极限运动和音乐这两种事物联系在了一起啊，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有视频有真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支乐队他们都究竟在干嘛， 究竟在干嘛。 And it was completely crazy to play while jumping and to play into big canyons. My name is Julien Milo, and I'm one of the first guy of the Flying Frenchies crew. Before everything, I was an engineer. The Flying Frenchies, a group of friends, extreme sports, with a lot of music and arts. People were naming us the Flying Frenchies while we were on stage showing the movies. Flight of the Frenchies initially. The Flying Frenchies. I'm the flying drummer. By the time I tried to meet other musicians to beat up like a band, which are double bass, saxophone, full piano, and a guitar player, and together we play a group of jazz funk music in the air. In this kind of bridge, it would be like perfect to play a concert, for example, with the sound of the valley and the sound of the mountain.Suspended to some ropes or to some paragliders or to some hot air balloon and stuff like that. It's a very special sensation because it's not like flying in a paraglider. 正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视频呢，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三个疯狂的法国乐手组成的一个乐队啊。他们这个演奏的这个地点，这个 都是在悬崖上。 悬崖上空中啊，还有就是这个我乘坐着热气球，这个滑翔伞在空中一边飞着，一边给大家啊带来的这个大家听到的这个音乐。 这个创始人说，我现在都36岁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其实从事极限运动呢更困难，也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坚持啊。这个乐队的成员也不止三个人了，有20多个人。然后大家可能会轮流的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去进行极限的乐队的表演。 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是叫飞翔的法国人。 确实这个极限运动也是有风险的，因为看到他们有一位成员也是因为就是在表演的过程中遇难了。 对对对，也是对，是非常的高危的啊，然后也是有突发的情况，有一位队员是离开了他们。 The feeling is more like okay, I'm gonna jump even more for him than what should I do? 他说因为这个同伴的去世呢，他想的不是我从此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要更多的跳伞来纪念他。 We are a little ant. We are a very small group of people doing this. And we are not supermen. We are just men. 你别说他们的这个音乐还真的挺配合这大自然的感觉的。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悬崖峭壁啊，还有在空中，比如说正在这个热气球啊，这个滑翔伞正在飞翔的时候，就我不知道就是那种场景下，就是会不会更加利于创作， 更加利于创作，这个我怕吹的这个气都不稳，打鼓的这个手都在发抖。 都是吹的，把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萨克斯啊，那个，就吹的都是气儿。这群这个疯狂的法国人呢，这群这个啊乐队的乐手也是，他们真实的身份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有的是工程师啊，有的是运动员。有的是杂技演员，这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家就是因为热爱音乐，热爱这个极限运动，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然后组成了他们现在的这个团体。 听着就是让一群有钱又有闲的人，这个找刺激，对吧？ 其实我觉得倒还好吧，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有劲儿使不完，然后就一定那个，而就是我看到过就是。大家做极限运动的啊，就是很多也是外国朋友的一些这个发烧友，真的有就看的，我就在视频当中，我就觉得就这个后背就冒凉气儿，然后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很高的这个天台上啊，就是很窄的一个小国道啊，在那儿骑这个小轮车，哎呦，这就看的我。 背后发凉哈， 背后发凉。 我现在我其实也是体验不到这个极限运动，参与者他们的真的是一个内心的这种背景和心理的这个状态。但是我猜想他们一定有一个我所体验不到的精神世界，是非常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倒也是源自于一种满足感吧，因为满足感可能对每个人来讲可能不一样啊。那有的朋友可能说，比如说哎，今儿这一顿我吃的挺香。可能就特别满足， 比如我 啊，比如你啊，那可能比如说对这些这个外国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有外界的这种强烈的刺激，会给他们带来的一种满足感，带来一种满足感，那可能我就会感到快乐，对吧？ 尤其是在国外，可能这个极限运动发源于这个西方，那在这个西方的人群中就更流行，大家都就更有这种文化的底蕴和积淀，我还记得我去年还是前年看过一部电影哈，也推荐给大家，叫极道者，极是极限的极，道是盗窃的道，然后他讲的呢也是一群从事极限运动的犯罪分子吧，就是他们通过极限运动来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但是这部电影的这个整个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好的 推荐的是这个视觉效果， 对，因为他提到了他拍到了很多就是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下的这种极限运动，比如说在台风来的时候在海里冲浪，或者是一些这个在充满了石头的这个雪山上滑雪，我们叫滑野雪，就是没有滑道的，这个视觉效果确实非常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极限运动人的从他们的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这种极限运动带给人的刺激。 那么花椒直播间里呢，加油小小飞关注了主播，然后这个主持人养帆分享了主播养帆现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的同行这个海口交通广播的，就是养帆你老不跟我们说话就是默默的支持你，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这个小 太阳说一看孔文就没有对象不懂浪漫，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是刚才是不是我们聊这个就是那老两口那个爱情的话题的时候这是这个 就是孔文就觉得不需要手作这个问题有待商榷哈。我们在北京时间来到了8:26，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小野丽莎的歌，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Bodeguero, ¿qué sucede? ¿Por qué tan contento? 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欢迎大家早上来和我们赴这个起床的约会。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同时还有北京时间 APP 都可以同步看到我们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了。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已经有非常多的小伙伴在跟我们互动，也希望大家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抵达了上班的这个办公室呢？今天北京的天气有点雨，所以这个路上会耽搁一点儿。 这时段呢，我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微微世界观板块啊，我们的这个嘉宾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这个在话题互动板块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2017年的大学生求职指南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智联招聘的高级顾问王一新啊，一新呢是参与推动了智联招聘与中国就业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就业景气指数报告，擅长解读雇主品牌发展规律，为企业提供雇主品牌咨询，并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优质靠谱那个什么 参考价值高的建议。 对，没错，反正就是就特别什么 特别牛，特别专业， 听着有点物美价廉的意思。还有 一 下， 让一心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智联招聘的一心，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跟大家相见。 招聘专家果然职业啊。 对，就是 从打扮到这个说话的方式，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就比如说这招聘的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这个什么 HR 啊，什么都好像就是有点这冷冰冰的那种感觉， 冷冰冰的，就是用审视的眼光透视你， 审视度视，就恨不得就看着就。 看穿你 啊，对对，把你看穿。但是我觉得就是 这么吓人 啊，就是一心一来吧，就那种感觉，就是你 很有亲和 力，你看我还看你呢， 你瞅啥？就瞅你 。 对啊，那老套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好用了。现在90后的年轻人群，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个性化的诉求。那其实企业里面，包括 HR 的体系风格也都在调整。 哦， 那你就先跟我们说说现在都是什么风格啊？ 对 啊，都不按套路出牌的风格。 什么风格？对，你就比如说啊。就比如像我这种，哇塞，我这个姐姐这么好看， 嗯， 然后我可能我就走神了，或者说我就那什么，就是 撩两句， 对，然后 加个微信吧，这是他套路， 对对对，就开始，我先就工作不工作的不没关系，就是先姐姐，我先跟你得聊会儿， 可以 啊，我们就喜欢这样开朗热情的啊。 先反撩，先背着， 先反撩一下，人家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 对对对，没错。嗯， 那今天一心也为我们带来了，应该说是一份特别权威的大数据哈。 嗯， 是这个2017年大学生求职指南。这个我和孔文之前看了一下这份这个指南，确实是干货满满。 对，而且我觉得也很鲜活，有 很鲜活，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数据的分析啊，有表格图表来佐证。 嗯，要不一心先来给我们这个从宏观上来讲一讲吧，这个2017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风向有一些什么样的转变呢？ 嗯，好啊。这个其实整个这个调研是我们今年夏天做的，那面向的调研的学生主要是以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为主，那大概覆盖了有效的样本有9300份左右。 嗯 啊，抱歉，93000份左右， 9万多份。 对，然后这个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其实也是有很多亮点的。那首先，比如说在就业生他们在择业的时候，以往我们看到大家可能特别关注说薪酬，这个可能是我第一要看重的要素。 嗯， 那以前用年轻人的话说，都说叫好工作就是钱多事儿少离家近，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我的理想三大标准， 钱多 事儿 少 离家近。嗯 啊，哎，这个是一个具体这是就是咱们比如说这个什么80后还是90后啊，还是比如说这都倒推几年前那时候的一个观念， 应该是80后 吧，就传统。当然大家这是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了。 嗯， 那我们今年的调研里面看，其实90后还是很靠谱的一群人。 嗯， 而且眼光看的是很远的。 嗯， 那我们看到今年大家在评价说什么样是自己的理想工作的时候，第一位会关注到的就是不是这份工作能够不断让我学习新东西，能够让我有一个未来长远的晋升空间。 嗯， 而不是说我对于眼下的薪酬啊福利啊抓得很紧。所以其实这个年轻人他们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包括大学期间的一个实践经历，同时也对就业环境了解了以后，他们会对未来看得比较重。 哦， 个人成长首次超越待遇，成为大学生心目中理想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哇，这让我对90后刮目相看呢。 嗯， 而且听上去其实就是关注成长这件事儿啊，其实我们感觉是有点传统鸡汤的。 嗯， 但是确实这大学生他们在这么写啊。 对，嗯，对对对，而且就是 你孔文，我采访一下你吧。 来， 你就业的时候看中什么？ 我就业的时候啊，我就业了好多次呢。哪次？你说的是 失业了好多次了？ 你说的是哪次？ 就你大学刚毕业吧？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 嗯，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会这个会聊到的一个名词，一个热词啊，就是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着重的给大家介绍， 嗯， 叫做慢就业。 慢就业。 对，我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不太着急就业， 嗯 啊，然后所以就是。就比如说什么再接着读个书啊， 哦， 啊对吧，可能选择了这种路子。 嗯 啊，然后但是呢，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大学期间呢，其实是绝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就是反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实习经历啊， 就除了全职的手续可能就跟他差不多，就是反正我干的活我觉得就类似于全职的活了。 哦，就是一直也在参与社会实践。 哎，对对对，没错。 我当时大学就业的时候呢，因为我本科是学金融，然后研究生呢是学新闻传播，其实我最理想的工作呢就是进入到媒体，就是我的一个理想的工作的领域。但是我当时呢就是因为也很有危机感，怕找不到一个就是传媒对口的或者说我比较中意的这样的专业，我也相应的投了很多金融类的岗位，就当时我真的是海投，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面试，然后呢就是所有我觉得能看入眼的我全部都投一遍，其实那样的招聘过程是挺累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确实。但是现在我们从今年看，这种海投的现象其实越来越少了。那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会有多个方面，比如说从2012年开始，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适龄的劳动人口是在开始下降，第一次开始下降。以前都一直说我们靠人口红利在做经济的发展，那其实这些年随着劳动人口下降，但企业像互联网经济这个新的像 AI 这些年催生了很多新的公司，他们有大量的用人需求。那其实现在是岗位多但是人才少的一个情况。 是吗？ 对，我们看到是这样。然后现在今年大学生平均投递简历的份数大概就是20分到30分，也就是他大四整个一个投递的一个平均的数量。所以我们看其实像以前那种我们要每天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今天我要投50份简历，明儿我要投60份，以前那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时候企业也在急需去找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才。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找到对的人都是比较在意的，那这个大学生也是找到对的岗位是比较在意的。 你那时候投了多少份？ 我那时候就真的每天一个面试，我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有危机感， 投出去的都有回音了是吗？ 就有危机感的，就是今天我要再投10份，我今天看看哪些我还没投的，我就把它全覆盖一遍。我是这种的。所以当时是，哎，总之这自己也是跨了一个专业嘛，所以对自己的未来也是比较模糊。其实刚才一心提到了说现在大学生比较注重个人成长哈。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在我们真正进入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行业之前，我们对于这个行业这个公司究竟有没有注重个人的成长是不知道的，对不对？ 对。 我曾经也去过一些互联网的企业，比如很小清新的这种很文艺的这种，就比如说我平常在用的还有这个我喜欢话剧嘛，我还投了当时一些就国家大剧院这样的这样的单位都投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和我在之前在远看是不太一样的那些工作，比如我当时觉得去国家大剧院就能每天看戏，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福利， 符合文艺青年的梦想啊。 但是后来发现这国家大剧院的工作呢，就是所有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比如晚上，比如周末，比如11、5一，就是他们都是在最忙的时候，因为他们在给大家提供这个文化的内容。所以这个成长怎么去判断呢？就是究竟有没有给我提供成长的空间？ 对，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个人的情况。那其实现在大学生在这个整个大学的阶段，很多高校都会设置这种职业发展的课程。那其实他们在大学阶段就可以了解到一些企业里面真实的一个用人环境，它里面的一个培养体系是什么样子。那针对你个人的一个能力的情况，包括性格的倾向，那我们现在智联就有很多这种测评类的产品，就是你通过去做这一套测评产品，你可以发现我在职业发展上还有哪些可以再提升的方向，或者我的性格上更适合从事哪一类的职业。那其实有了这个大的目标以后，你再去在大学里面去做社会实践，然后再去找实习，再去求职，那就会更有一个纵深的方向。像您说您之前可能学金融，后来学新闻，那可能我在金融新闻的这个方面怎么样去发展，那可能在大学阶段大学生就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了。那在大四真正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去看说这家公司到底未来给我的一个晋升的路径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从一个专员进到一家公司里面，那我未来怎么样晋升成为主管，再到经理，那公司内部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个是他们很看重的。 听起来现在大学生比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成熟多了呢。 对，没错。 考虑的可周到了。 对， 不是像我们那时候特傻。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就是 一心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之前可能这个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求职的时候第一位看重的是薪酬，然后现在看重的是这个长远的这个职业的发展。那么这个具体的变化，这个是究竟一些左右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就是钱这事儿为什么没这么重要了？ 对，我想探测一下大学生的内心。 对，没错，而且 怎么想的？ 对，然后我觉得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薪酬来讲，对很多这个大学生朋友刚刚进入这个职场的，应该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地位放低了。 对 啊， 但我们首先看到就是情况是，这些95后的大学生们，他现在本来家庭的经济环境就比以前好了很多，比80后的阶段就已经好了很多。 嗯， 那可能他自己就没有说我立刻毕业以后就要养自己的这种生存压力 啊。 那他所以很多孩子可能还毕业以后依然住在家里，或者跟朋友合租，那家里还会有给他一定的经济支持。所以这也给了他去追求个人的价值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另外就是，其实现在刚才也谈到说，现在是这么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就业环境。那企业里面其实为了吸引人才，整体基础的薪酬保障是都有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那他去选择自己的未来方向，或者说我人才本身我要有什么样的诉求，这样就有了一个可能性。那我们也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趋势概括成叫新雇主经济的一个大趋势。那 新雇主经济 对，那这个其实相当于以前的叫旧雇主经济。也就是说以前是老板是雇佣关系的核心。老板说我给你5000块，你这个月就围绕这5000块你要做1234567890这件事儿。那其他的你至于你自己要不要谋发展，那或者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想对公司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我是不关心的，我作为老板。那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人才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各个公司像您说互联网公司或者现在一些初创公司，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满足人才的诉求。比如说很多互联网公司现在开始内部有这种弹性工作制，然后下午茶的时间，然后甚至有些程序员有程序员鼓励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怎么个鼓励法啊？ 程序员鼓励师， 对，他这个都是让公司内部的这种软性福利越来越好的，比如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比如说我这敲着代码呢，然后就是比如专门有人伺候着我，后边比如捏肩呢、放松啊。 想太多了。 哎，我还真看过这样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叫 Intern， 就是叫实习生。然后他就是会给比如这个月业绩最好的员工就是约一个上门按摩，然后就在你的工位上给你按肩。但是这可能是电影里的一种演绎。 我们现在这种一般是这种像百度呀、阿里呀这种程序员特别多的公司，它里面像 IT 部门都会设置部门助理，那很多都是年轻漂亮的妹子。那负责部门里面的一些行政类的工作、流程类的工作，那其实也会有一个这个大家搭配起来都是年轻人，工作效率也会更高。 对，然后有一条这个公司的规定，那公司内部禁止恋爱。 应该不会吧？我觉得在新雇主经济下应该是不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刚才孔文说到的这个慢就业吧。一心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慢就业呢？ 对，我反正我觉得啊，因为就是刚才我这一个 你就是拖延症， 对啊。一个浅显的理解就是我那会儿就我觉得不也是可能目标不是那么特别明确，然后也就是这方向也不是那么，反正我 没想好呢， 没想好。对，然后我就先甭上班了，然后有学上我就先上个学吧。然后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慢就业，或者说它有一个它完整的概念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在我们今年在调研大学生的就业去向的时候，那其实是有70%以上的大学生都是选择我要立刻就业找工作。那另外还有这个10%几的大学生是选择我要去读研或者去国外继续深造。那还有10%左右的这个用户他反馈说我希望慢就业。那这个慢就业其实也是这一两年来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学生毕业了以后我不着急立刻找工作，我先观望。那这个后面的原因当然也很多喽。那首先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说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我不着急。 对。 那另外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大学生他现在都希望去先去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我要去看看诗和远方。那很多学生他会选择去国外做游学。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兴趣爱好他想再去发展一下。所以他可能客观上也没有说我立刻找一个按部就班的工作。他希望通过更多的社会实践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的方向。 对。 当然也会有客观原因，比如说我确实现在没有找到特别感兴趣的工作。那我又不愿意 于说随便找一个现在立刻就上班，那这样的持观望状态的学生也会占一部分比例，他们会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机会以后才会去真正的签合同然后成为一个上班族。 听起来有点像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叫 gap year、 对，间隔年， 间隔年、对，就这一年我就是去体验世界感受生命，对吧，然后去一些做一些可能我之前在学校里受限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无论是做志愿者还是做一些社会实践，很羡慕，真的很羡慕。 就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怎么那么沉得住气呢，反正我就觉得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老着急了，我就老想出去， 就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是有各种经济的压力，或者说那个时候大家的眼光也比较传统，如果我这一开始不找工作可能爸妈都急了，我还没急呢，对吧，他们就会说你这是干嘛呢，也不毕业也不找工作，对吧，但是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因为我之前认识一个摄影师，他拍照片拍得非常非常好看，但是他就是因为在服装行业里给这些模特们拍照片，他就喜欢上了做衣服，虽然他拍照片我觉得已经是一流的了，但是他就是放弃了拍照，然后找了一个裁缝学了一年做衣服，他明年要去法国学时装设计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华丽转身吧，很羡慕，真的是能知道自己内心想要什么，对吧， 他的产品问世了吗， 他的产品，他马上要去上学了人家， 好吧， 再问一心哈，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原来其实很多人会选择继续深造，对吧，比如说孔文也是这样想继续再读读书，对吧，再给自己这个学历上， 我其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学历太低了 太谦虚。 那现在这个深造的这个情况你觉得是还是那么的这个火爆，还是说有回落？ 我们看的情况是有回落，那现在的大学生很多想法是我先去工作两年，我看看我确实需要哪方面的技能，我再回去读研或者读，现在很多人选择读 MBA， 那读管理类的这种课程，然后真正能辅助到我现实工作里面的一个职位的发展，所以很多这种深造的诉求也就不那么急迫了， 而且我看到这份这个求职指南里说现在就出国深造这件事情也没有变得那么火热了哈，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就说现在这个海归呀、确实这个含金量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哈，可能还没有国内的一个211大学这个就业给的待遇好，或者说面临的就业环境好，所以说大家都在趋于冷静，对吧， 对， 我就一直特想出国读书，这不是还在间隔年呢， 间隔年啊， 还在社会实践呢。 对，再不送你一首歌，再不疯狂你就老了。 我抓紧。 这李宇春唱的啊， 李宇春唱的。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慢就业哈，再来说说这个跨界吧。刚才我也说了，我其实是从金融领域转到了传媒领域。我看到这个求职指南里也说，这个什么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的比例也很高呢。 是的，所以我们今年看是有40%的大学生他们在求职的时候没有选择本专业对口的这种工作，那当然我觉得也是跟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然后包括网红经济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的职位，那可能高校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 对， 但是在他们毕业的时候恰好又赶上了这个风口，让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那对于大学生来说选择一个这种新兴的行业去做一个以前没有过的职业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一心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都见过哪一些特别大跨度的转行，有见过这个实际的案例吗，或者说就我们俩应该都没听说过的这种岗位。 有啊，我们市场部的文案是学化学专业的 学化学专业的 对，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就现在跨界确实很明显，而且像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旅行社这个行业会有一些好玩的职业，像酒店试睡员，那这种其实是每个任何专业的人都会去尝试。 就真的有这样的职业吗，还是说是一个噱头？ 是有的。 嗯，那比如说像一些打分的机构，他们是会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参与点评打分。 嗯 啊，那可能除了公众主观感受上的，他们会从更客观的角度去看酒店的一个质量、服务的一个水平。嗯，然后还比如说现在的这种网红主播， 嗯， 那这个可能你们会更多的了解一点。那他们其实也是学什么专业的都有，甚至很年轻的还在校的学生就也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专业。 嗯 啊，那也会让他们在校期间有更多的收入，然后包括提前也能够接触到社会上丰富多样的这种工作。 嗯，对，没错。 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说这个95后就业哈，很注重颜值，无论是这个工作的颜值，还是这个工作对他颜值的这种肯定。 嗯， 这个你们有没有在这个调查中就是显露出来这样的迹象？ 我觉得颜值可能就大家不要理解成单纯长得好不好看。 嗯， 那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个综合气质。嗯，那就像我们以前讲说，你在去面试的时候可能要注重一些个人的仪表啊，那包括你的服装搭配，可能说你穿西装穿正装不一定就要穿黑白衬衫这样搭配。嗯，那比如说女生的一些职业一点的套裙，然后包括搭配一个小西装，或者男生穿比较干净一些的衬衫就已经很好了。 嗯， 那这也会衬托整个人的气质会更好。 嗯， 那包括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那这些可能也是他综合气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不是颜值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个人的综合能力，他外在的一个表现，对于他求职过程中也是蛮重要的。 嗯，门道真多。 对，是，反正因为我没有说这个，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专业嘛，这个方向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圈子之内，然后 这个领域中， 对这个领域当中，然后一直去做，就是我没有那种特别就是像你的那种什么海投啊， 嗯， 然后去面试啊， 嗯， 就我没有那种经历， 嗯，啊，你可能就是目标性很明确。 对，目标性很明确，包括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媒体单位就面试的时候， 嗯， 就是也是选择性很强的，就是基本南方的我就没有面。 哦，还是愿意留在北方。 啊，对，我只留在北方。 嗯 啊， 说到这个城市，也想问一星了，就是现在这个是不是大城市还是那么火热，大家都愿意留在大 城 市？城 市啊，你就比如说像我这种遇到的这种情况，就我可能比如说这个就离家近啊，因为我就河北离北京特别近，我就想待北京。 嗯， 就这种情况，大家对于什么大城市啊，或者什么二三线城市，对这种城市的选择上，现在的年轻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嗯，有的。就首先，一线城市依然很热，因为它是 还是热， 对，因为是政策的一个更有优势的部分， 啊， 然后也是经济的一个热点， 嗯， 那机会更多，所以一线城市依然还很热。但新的热点就是新一线城市，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新一线城市， 新一线城市， 对，那比方说像南京、杭州这些在省会城市里面发展特别快的一些有典型性的城市，那它当地现在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抢人优惠的政策。 嗯， 比如说前段时间武汉还有针对于大学生这个毕业生有一个指导的薪酬标准是年薪5万。那其实对于这个武汉这样的中型城市来说，薪酬已经是很好了，刚刚毕业的学生，同时还会给到他们这个买房子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啊，对，买房子租房子都有很多的 政策。啊，对，所以这种综合条件的一个吸引力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很强的。 嗯， 啊，那这个新一线城市同时工作压力又没有那么大，那这个城市的这个幸福感也会好一些。 嗯， 所以他们也成为了一个大学生的新的选择。 嗯， 另外包括像这个环渤海的经济圈，像雄安新区它也最近在建设，那未来我们看可能20-30年它的吸引力会不断的上升。 嗯， 确实这个就业是随着我们的整个社会发展和变化有着息息相关的这样的变化。好，我们看到北京时间现在来到了8:58，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98.2，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接下来的，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啊，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王一新啊，来自智联招聘的高级职业顾问，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求职的啊，今年的一些新的变化、 新的动向。 对，新的动向 确实让我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因为我也没关注这个就业领域有几年了，觉得现在这小朋友们好成熟啊， 对， 好淡定啊。 对，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刚刚工作的时候，就第一个你可能会你会想到过什么什么以后对我的什么长足的发展， 嗯 啊，第一个是不是就觉得哎，说这单位啊多给500，这单位多给800，嗯， 这单位能住五星级酒店出差。嗯 你的要求比我高。 我们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啊，彼得洛夫小狼说：“爽姐姐，你喜欢滑雪呀？ 啊， 说今年冬天一起约呀？好呀，好呀， 好呀，好呀。嗯”彼得洛夫小狼啊， 现在随着这个，现在随着这个冬奥会哈、越来越近了， 对 啊，应该说这个北京周边的这个滑雪场啊，超火爆的， 嗯 嗯，而且估计今年这个冷的这个速度哈，我觉得今年的雪应该不错。 对，照着还有、估计还有一个多月， 嗯 啊，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就能够滑上雪了、 太好了。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跟一星聊这个大学生求职就业的这个新动向哈。刚刚说了这个， 说到的是 城市， 城市、对，然后就是现在很多大学生就是很倾向于这个新一线，但是呢，这个一线大城市还是大家的首选，对吧？ 嗯， 就是北京、上海。 对，深圳、 深圳、就还是这些传统的，就是这些像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有这个比如说新一线的城市，然后就是很多政策性的优惠啊，还有就是可能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快啊，就是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原因，就大家就是就认识上会有什么变化吗？让大家就会选择那儿。就是青年的朋友们， 青年的朋友们 啊，青年的朋友们， 就对，现在年轻人他可能也会有很多个人的兴趣爱好呀、或者个人的自己的小目标要实现、那可能在大城市的压力会更大一些、那在这种新一线城市会有更多的闲余时间、而且这些新一线城市目前的这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内部的各种各样的配套能够让它有未来发展空间的这些配套设施也都很好，所以其实是一个权衡之下的一个更好的选择。 哎，我觉得刚才一心提到的有一个就是闲余时间，对吧？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很重要是吗？ 对，因为我就觉得，就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就北京来讲啊，比如说这个大城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闲余时间好像对于很多的上班族的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比较奢侈的事情。 哦，我现在今年有特别的体验，就是只要在北京，一定闲不下来。如果你想休息，你就得离开北京。 啊， 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在北京就是怎么有那么多的事儿。所以确实这个工作和生活和休息的一个平衡哈、挺难的。也可能现在我们进入到爬坡期了。进入太晚了对吗？早就应该进入事业爬坡期了。 爬坡期说明开始上升了，是好事儿。 对，你就比如说 都快上不动了， 就比如说拿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来讲啊，这上班的时间呢，可能想到的，比如说在这个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啊，可能也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偶尔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特别，因为它本身地儿就小，对吧？它可能上班的时间，但是比如说在北京来讲，可能有点大，有点大的话，可能大家上班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就比较长，就这个会不会也影响，就是这个选择的意向？ 对，会的。但其实像您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那很多人上下班的时间都占据了两个小时或者更多，那这样的情况对于大学生来说，他也会提前去考量，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要不要去承受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去求职？而且我们调研里也会看到说，这个通勤时间也是大家特别看重的一个要素，就是。平均40分钟左右的一个通勤时间是能够被大部分 单程 接受的。对，单程。 单程40分钟。 单程40分钟。孔文，你超了吗？ 我没超。 我也没超。还好。 没超。对，如果起早的话啊，起早的话10分钟我就能到达。哇， 真好，太幸福了。 对，10分钟15分钟吧，就是就一路畅通的时候就能到单位，而且 这是错峰出行才能够达到。 对，我就记得就是刚刚入台的时候啊，有这个同事，就那个时候就是差不多花掉一个月的工资，我就租房子租在台附近。可能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讲， 我觉得也挺值的。 对对对， 因为要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不能浪费在地铁上，对吧？ 哪怕是睡睡觉看看书呢。 对，发现这个大学生们对于这个工作的考量哈，这个因素还是蛮多的。除了通勤之外，我们看到这个数据里也有关于加班的一些介绍，一心跟我们说说呗。 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一周2到5个小时的加班是能够被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那确实现在公司的这个发展都很快，特别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都在追逐的互联网行业。那互联网行业确实公司战略快，那每个要求每个员工的动作效率也要高，同时事儿又多，那可能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紧急性的事件或者是大项目的要求，那不得已肯定要加班。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看到大学生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就是客观需要加班我能够接受，但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调研里面发现，大学生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领导不走我就不能走，那整个部门都在这儿干耗，但其实没有真正的工作要做，只不过要维持一种我很努力的态度。 对，就说白了就是做一样子。 对对，那这种他们是很反感的。 我经历过。 是不是？ 而且我确实因为这种加班辞职过吧，也不能说辞职，因为当时也在一个实习的状态，我是在一个很大的国际知名的广告公司，然后他们广告公司里有很多的外国人，当时那个 team 就是那个小组的工作的那个怎么说，他风格吧就是这样，就是组长不下班，大家都熬着，熬到晚上9点10点，本来我约了朋友吃饭在8点，人家7点半就到了，一直等到我到9点，然后到9点的时候我还不能走，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就是不好意思走， 不是，就真的不让你走。就当你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我可以走了吗？人家说，哦，那你把这些碟拿去 copy， 就是复制一份儿，因为就给你找点事情做。然后我就直接那个收拾东西走人了。 做的对， 做的对， 对，有限的时间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吗？ 这种为了加班而加班真的是浪费生命。 嗯， 所以大学生们想的也挺明白的哈。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我觉得很多的年轻朋友就是见多识广，脑子倍儿灵， 脑子倍儿灵， 对，特别机智， 特别机智哈。其实我也想问问关于行业的一些变化哈，因为在我就业的当时，其实金融业是非常火爆的。那我从金融领域跳到这个传媒领域，也是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哈，因为都觉得能进入金融领域是特别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范畴，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金融行业其实这两年是有点退热的一个状态， 退热， 对，就不再像您当初升职的时候，对，那么火爆了。 那你这么有预见性吗？ 没有。 对，这里面可能会有国家政策的原因，国家也会有去杠杆一些的政策，那包括像现在互联网相关的金融行业依然很热，但传统 金 融业是不太好了。比如说像现在你看大家存钱都不去银行存了，那很多人都会把它放在一些网上理财的这个机构上面，那当然这些客观的现象都会影响到传统金融机构的一个这个发展啊，包括用工的一个需求。那这两年我们看到最火爆的还是互联网行业相关的企业，他们是这个应届生追逐的一个热门。那当然国家这些年政策一直在往互联网行业走，包括互联网加，包括前两年的一个双创的政策。那从2015年开始，我们明显看到在互联网行业这个需求快速的增长。那像很多大型企业，这个中型企业就姑且不说，像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更快，这个职位的用工需求有的都增长到80%以上。那大量的需求在这儿出现，那应届生当然也会往这些方面去流动。而且互联网行业的薪酬我们了解是普遍比较有竞争力的。所以当然好的薪酬，然后好的这个工作环境，同时也是有未来前景的，会成为应届生选择的一个热点。 就 很有危机感呀， 很有危机。你说现在有危机感？ 对呀，我昨天还在想，我要不要去学点编程了？ 学编程干嘛？ 因为这个原来好像觉得程序员是比较，就是在我的概念里哈，原来学计算机的同学们都是男生多啊，修电脑找他们，然后呢比较 程序员， 对，程序员 啊，就是那个猿的话，大家还经常就是那个 猿猴的猿， 猿猴的猿，对对对， 就比较木讷，然后呢社交也不是特别多， 对， 觉得这是一个 女孩，很多女孩也不喜欢，一说程序员我不找程序员， 对，就比较枯燥的这样的一个工种。 对对对， 但这些年哇塞，这个程序员简直要不要，我觉得程序员这个行业在发烧。是不是？ 是， 能感觉到 程序员行业很火，特别是在 AI、 人工智能、 大数据这个背景下，那程序员现在如果是你是做这个算法或者做大数据挖掘的这些工程师，他们在互联网公司里的薪酬非常高， 非常高。而且我听说现在北京的， 就是，好一点的年薪百万的都很多。 对，说在北京招一个人工智能工程师的这个价格，比现在在硅谷招一个还要贵呢。 对， 就找不到人。 而且很多大的互联网公司都在从硅谷往国内挖人，像智联的有一个大数据算法的科学家，就是原来在硅谷工作被我们挖回来的。 所以可见现在中国尤其是北京的发展速度得有多快啊。有危机感吗，孔文？ 有危机感。 学吗，编程？ 不学，学点别的。 学啥呀？ 学点别的。 学给那个程序按摩。 对，按摩，然后就是然后不是那个有没有什么女程序员，然后我在后头我看能不能给人做点什么。 也有啊，可以， 是吧？ 确实是很有危机感哈。我们这个微微一笑经常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新的科技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各种无人， 对， 各种共享、各种这个新的一些科技，人工智能，就想问问你，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不会这个算法的，以后怎么办呀？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们 怎么着，风水轮流转是吗？ 对，我们之前是做过一个专项的调研，就是到底人工智能来了，那未来我们现在的工作会不会被淘汰，到底哪些人在未来还会有好的前景。那其实我们看就是两类人，不用担心。那一类当然就是现在你就在从事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工种的职业，那未来依然会持续火爆，因为大趋势是这个嘛。 对， 那还有就是人工智能不会替代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做创意的，做文化的，那 就是我们吧。 对，就是咱们传媒业， 文化产业啊。 对，然后包括像一些艺术类的，比如说艺术家，这个摄影师，刚才咱们提到像画家，就这些做艺术创作的，其实不管人工智能怎么样发展，那艺术还是一个关于人的情感的一个表达。所以我们是说，要不然你就做一个极客，要不然你就做一个创作的艺术家， 文艺青年。 对，那你这两方面都会依然会有很好的发展。 我选择后者。 我觉得你的话剧你还可以接着演，对吧？ 是的，其实最近我个人想这个问题想的也是蛮多的啊。前段时间我刚看了一部电影，讲的是美国60-70年代的时候的事儿，那时候就是刚刚有电脑， 刚刚有这个 IBM， 然后就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NASA， 就是他们这个航空局吧，就是做这个卫星之类的。之前他们没有电脑的时候是有这个计算组的，就是一个办公室里三四十个人都是女孩，就是算公式算数学，全是这种数学博士啊毕业。然后这个 IBM 进来了之后他们全失业了，就是在一天之内全失业了，因为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他们的好多倍，就根本不是在一个量级。所以有的时候技术的发展真的是双刃剑，很残酷。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跟得上时代，就是多学习。我们现在应该学点啥呀？ 就学习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就是像你说的，像技术迭代会把原来一些旧的职业淘汰，但它同时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职业。那利用你原来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在新的这个趋势下去做提升，然后找到未来的一个方向，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像最初阿里巴巴发展起来的时候，那其实线下的零售业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很多从业人员他们可能当时都面临着下岗然后再去找新的职业的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现在看来整个这个电商经济还是带来了大量的新增的就业岗位。那原来零售业的从业人员比如说现在成为了淘宝店主，他收益 成为了微商， 对，成为了微商，他收益上面也比以前更好，而且自己也有了一个创业的空间，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更好的发展，同时大家购物的这个效率也在提升。 看到这个带花姑娘夏天说真的是这样，说学什么呀？ 对，学什么？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可能就我们可能现在刚刚提到了，就是面对很多问题很多挑战，就是需要为未来的一份担忧我们做一些准备，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倒也不必要那么特别的担忧。我觉得还 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 对，我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我觉得还是以自己适合什么自己喜欢什么为出发点啊。你就比如说这个 AI 人工程师，我学工程师去，那有的时候吧就真不是那块料，你学不会。你我从来不动这个脑子，对，我学不会我也不学。 也有道理，就是术业有专攻嘛，就每个人适合的东西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没错。 也许以后我们就是可以去给那个就是工程师就是脱口秀一下。 哎，对呀、啊，然后我们给人说个段子，对吧？我们给人直播一会儿啊，再看看我们的 敲个锣， 敲个锣，对。然后对，然后我想问一心的就是这个，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们，然后就是毕业之后呢，可能有这个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学历。你比如说，可能有专科啊，有本科，有研究生，有什么这个博士生、 博士后 啊，还有博士后啊，对，就是这个大家不同的这个学业的这个，这个出来之后，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就是就业的比例啊，就业的状况啊，或者说这个就业的分布情况啊，就不同学历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 这个首先学历还是一个找工作的敲门砖。那对这些企业在招人的时候其实都会拉出来线，我要什么样学历水平以上的。所以好好学习这件事儿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就是不管是这个怎么样的变化，就是大家好好学习考一个这个好大学出来之后，这个还是一个硬道理。在就业的市场上， 对对，但确实现在大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在大学期间我就有了自己的个人方向，那可能我更多的精力去发展我自己的个人方向，那学业可能也不一定那么重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那么多成功的大佬们都是大学辍学才成功的。 这个问题就比较尴尬了。 最近不是奥地利那边新民选的总理也是候选人？ 对 啊，很年轻， 他是辍学的， 也对，大学好像也没毕业。 好，辍学是一个成功的这重要因子啊。 是吧？ 真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哈，就是这只是个案，就被我们看到的， 对对对， 这 是极端的个案， 这是被我们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成功的特例哈。 对 啊，我还想问问，就是因为在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就很多大学生都会选择考研，因为觉得本科生就业还是挺难的，没有太多优势，还有就是在待遇上，可能本科生会和研究生有一个差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考研还是那么的火爆。 考研我们看是这两年考研的人的比例也在下降， 也在退烧。 对，就是以前其实考研那么火爆，是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去，我立刻进入社会，立刻工作，立刻赚钱养自己，很辛苦的。 也是一个拖延的， 对，把考研作为拖延就业的一个选择。那现在其实这个95后的学生们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希望能够尽早的去开展自己的职业旅程，那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很多人都觉得大学里对于自己方向的理解可能并不那么深。我这时候就去做一个选择，我要学三年的一个研究生课程。那到底学这三年出来，我还没有去做社会实践，到底它是不是符合我个人的发展。 我学了一个三年的同声传译研究生，出来之后发现这个工种不存在了。 对，同声 怕的 同声传译就是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的。 现在都不敢去进修，怕这进修的行业就进修出来已经没了。 对，其实我 已经无人了。 对，我觉得在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看电视的时候，我说同声传译，我说哇，我说人得会多少单词儿，我说人脑子得 高级， 人脑子得多快啊，是吧？人学习得多好。但是但是我们就不聊了， 风水轮流转嘛。 风水轮流转，对。然后刚刚一心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学生朋友可能有这个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对于毕业之后关于创业的这个比例想法多吗？ 创业的比例我们看今年相比去年是有下降的趋势。 今年还下降了。 对，去年 现在冷静， 印象中是6%左右的大学生会选择去创业，今年是3%多。下降了一半，其实也是对，像你说的，大学生越来越客观，越来越冷静了。那在2015年刚刚有双创政策出来的时候，很多小微企业突然之间冒出来，那后来也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过程。那很多小公司可能没有维系下去，那当然也有一些成长起来了，所以大学生也会看到里面的一些机遇，当然也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今年是有降温的趋势。 更加趋于理性。 因为这个创业呀，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小龙，对吧？他也跟我聊到过，就说创业特别难，就真的是创业比工作难多了。所以大家别觉得这个创业政策好，好像就觉得每个人都适合哈。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做个网红啊，或者开个微商啊，这算不算创业？我觉得就是做这种选择的这个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收入还不菲。 是的。而且就是现在大学女生去做网红主播，那很多收入都是看得见的呀。而且现在就是像很多大型的活动，公司里面做的市场推广活动都会邀请到这些主播来，因为也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借助粉丝经济抓住年轻用户的心。所以他们确实也是有市场的。 有粉丝很重要啊。 对， 所以花椒平台的这些小伙伴上，我们就这个 谢谢大家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和支持我们。然后让我们也这个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什么想火的这个梦想啊，只要是每天能够陪伴大家，大家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话题啊，然后就是我们开开心心的，在开心之余呢，我们能获得一些营养就够了。 那今天在就是最后的这一小会儿呢，其实我特别想八卦一下一心本人。 八卦。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好职业呀，然后也很年轻。我不知道你是学就是比如说人力资源这块的吗？是怎么走上一个就是到智联招聘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呢？ 其实我是学新闻的。 啊，你学新闻的？同行呢？ 真的吗？ 是的，大学专业学的是新闻。然后毕业以后最初是一直想从事媒体行业。就是在高考之前一直觉得做记者，然后特别是做战地记者， 哇， 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然后所以那会儿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填的都是新闻。但是在大学里面，在报社啊，然后网站啊，实习的过程中发现可能新闻的工作并不是那么适合自己。那我 看到了哪一些残酷的现实？ 因为我就是比如网站编辑确实也是蛮辛苦的一个职业。那一早到那儿可能8点钟就上班了，然后要处理大量的新闻的消息，然后把他们做编辑上网，做很多的这个复制编辑的工作。那觉得也很辛苦，但是没有那么多能够让我发挥创造力的一个空间。所以后来是进入到了公关公司的行业。 哦，嗯，那后来发现 其实也是相近的公关公司， 对，给企业做品牌做咨询是很有趣的，嗯，然后也有很多可以发挥自己想象力创造性的东西。 那后来就进入到了这个品牌推广的这个领域里面，后来来到智联这边，主要就是做的大数据啊，我们对媒体出口的一些深度报告的一些包装，包括对外的推广。 现在也觉得这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岗位和一个领域，对吗？ 对，我觉得研究就业这件事儿还是挺有趣的。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工作上可能只会看到经济的一个局部，但是在智联的这个大数据里面会看到整个经济局势的一个热点啊，今年的一些新趋势啊，所以觉得这个蛮宏观的，然后也比较适合自己去了解整个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情况，所以是有继续探究的这种好奇心。 而且我觉得一心的这个工作是比较安全的 啊， 无论经济怎么发展都会有就是帮人找工作的这样的工种，对吗？ 对，被你发现了， 很安全。 对对对。然后对于大学生朋友们来讲，就是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心有没有就是给他们有一些建议啊，比如真的是初入职场之后啊，有一些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这样的一些点。 好啊，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风口，也会有很多长辈啊或者传统观念的一些压力，但是作为大学生自己去求职，最核心的还是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那自己的兴趣爱好到底在哪儿，因为职业是会相伴你的一生的，那所以最核心的就是找一个爱做的事儿，然后愉快的度过你的一天8小时，那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用你这愉快的8小时赚的钱去做更多快乐的事儿，所以还是要慎重选择，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经过了一个小时理性的分析和数据的输出哈， 对， 到最后的落点又回到了很感性的这个一心，真的是告诉我们大家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所愿。这也是我觉得最回归初心的一个选择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怎么说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得开心，有一种享受感。 对，然后都希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大学生朋友们，然后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为之努力和奋斗下去。如果暂时没找到的呢，也别着急啊，别着慌，肯定能找到。 你可以采取慢就业这种很酷的方式。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 来一个间隔年。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节目呢就是和智联招聘合作呢，然后也会这个不定期的啊，请这个相关的行业的专家来和大家去做一个深度的互动，我们去聊一聊到底现在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也欢迎的网友和听友朋友们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好，谢谢大家。 找到答案。 希望这期的节目也是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活力酒吧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至少我就这样。